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北京时间19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晚上7点，重庆。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，只想为你亲自下厨。FM98.2兆赫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聆听青春，见证未来。各位网友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薇，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。下面由我带您浏览海内外最新校园资讯。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系7名本科生组成的超算团队，日前在南昌大学举办的2018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中蝉联总冠军，这是他们5次在这项赛事中夺冠。清华大学超算团队主要由高年级本科生组成，规模10多人。在以往的比赛中，通常以5到6名大三、大四同学为参赛主力，大二同学则为替补队员，以保证团队建设的连续性。央视新闻、新浪微博发布最新消息，距离2018年高考只剩10天，考生的饮食和作息需要注意什么呢？饮食专家建议，首先不吃或少吃含脂肪高的油炸食品，其次喝足水，少喝饮料，最后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。作息方面，在高考考试的9点到11点30分以及15点到17点的相同时间段，可以根据考试节奏做一次难度不大的模拟试题，以利于大脑在这个时间段集中精力。晚饭后，考生可以在相对安静的环境冥想快乐的时光，森林静谧的环境，并展望美好的将来。国际方面，美国印第安纳州诺布尔斯维尔韦斯特中学在5月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，一名在校男生，也就是嫌疑人，带着2把枪冲入教室。就在开枪的瞬间，老师希曼用一个篮球砸向枪手，同时扑向枪口，用身体挡住了3颗子弹。枪案嫌疑人在事发后立即被捕。至于老师希曼，在接受外科手术后，目前已经出院。据他的兄弟介绍，希曼曾经是南伊利诺伊大学橄榄球队的防守边锋，从来不是会逃跑的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。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。另外，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，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，让我们一起分享，一起传递最新鲜、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。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薇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许多年前的承诺，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。 你好，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？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。

能感受你的温柔，你头发挽着耳朵，你吐在回忆很久，一整个夏天的周末，你坐我骑的车，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，我看着你

你可知道我嫉妒到不能熬，喝到的一往心事才敢拥抱，这是为了友谊，谁知道？我不能再忍受，做个段子手，我不能再奢求你的温柔，就算从始至终，我只是个小丑，其实我。曾做过